大家好，我是毓民，一息尚存，继续发声。My Radio 要不要运作下去，要靠大家支持。毓民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第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让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 咦，为什么我经常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 Radio 的直播节目呢？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 Radio 的频道了。 梗係啦，嗱，訂閱完 My Radio YouTube 頻道之後咧，你仲需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嘅，再選擇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節目咧，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啦。咁樣就一定唔會錯過 My Radio 喺 YouTube 頻道嘅直播又或者新節目啦。仲有一樣嘢，千祈唔好唔記得喎。 呢樣嘢我當然知道啦，交節目月費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經 PayPal， 仲可以經 PayMe 轉數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費添。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毓民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毓民踩場。今日是2022年1月10日啊。今日咧就即係。其实今日我哋呢度天气几好嘅，咁啊香港我就唔知啦，不过啲人喺集中营究竟即係放咗几多个出嚟呢，咁样我又好关心嘅，老实讲。屌你哋啲饭我諗唔到，有一扎咁嘅高官，屌你要去集中营佢哋真係，係咪？我哋喺香港嘅时候几驚有机会入集中营嘅真係，係咪？集中营三个字好恐怖，你知唔知？而家大家叫嗰个竹篙湾检疫中心，其实啲人私下呢叫嗰个叫集中营。知道咩？集中营嚟啦！你而家望下就咁嘅款啊，几捻恐怖啊！你话真系系嘛？即系，啊，我哋几快又逃出嚟，真系咁样嘅吓。咁，我听啲人讲，如果翻香港冇嗰啲隔离酒店住咧，就可能要去呢啲检疫中心啊，呢个集中营啊。喂，你点谂到嗰啲尊贵嘅立法会议员系嘛？要俾一架架车咁送去集中营，仲有 ICAC 嘅专员系嘛？屌你嘅白韵禄警务处长啊，一个屌啫，阿屈富人话佢好潇洒嘅啫，阿林超荣你唔好误会啊，佢话佢讲嘢潇洒啫，超人，你老婆唔系话认为佢好潇洒系嘛？屌你唔好翻去同佢老婆嗌交啊！大家老友鬼鬼，即系你老婆嗰句说话就话、是、一个讲嗰句说话真系好潇洒咁 ，OK？就唔係代表佢話佢人好瀟灑，你就唔瀟灑，屌你唔瀟灑，搞咗幾十年啦，咁啊嘛，係嘛？呢啲咁嘅鬼地方，屌你老味真係嚇，都唔係人住嘅地方嚟噶嘛，係咪？咁你一係確診，一係有咩事，或者有人確診，屋企咁俾人送咗去集中營，係嘛？集中營係好恐怖嘅，所以呢啲係咪有報應咧？老實講，係嘛？你班唔家產作惡多端啊，竟然有機會就因為你去。参加洪门大哥生日 party， 屌一而系真正嘅洪门大哥，可能讲义气喎。呢、這个咁嘅洪门大哥真系有啲把爆喎，即系有啲办法喎。大佬，你生日知咩咁大件事啊？嗰啲高官名流系咪？屌你仲系哇五个中央政府任命嘅官员去、啊。喂，老实讲，共产党你港澳即系港澳小组嗰个组长啊，呢个韩正。喂，你真系要问清楚夏宝龙究竟搞咩搞边科先得，系嘛？夏宝龙就中央委员啫，你系政治局常委，你问下佢，你做港澳办主任，你上边仲有下边仲有一个中联办，屌你，佢哋搞咩先，系嘛？呢、這个洪维民系咩人？系咪真系洪门大哥先？咁今时今日咩洪门大哥都冇用啊！全世界最大嘅黑帮就系中国共产党，系咪？你咩呢啲会党、洪门啊、青帮行埋一边啦，系咪？洪门好有历史嘅大佬系嘛？洪门又叫三合会，又叫天地会系嘛？又姓洪啊，有思维正啊，有啲姓洪，就系拆个洪字，三点水做嗰个共字嗰个字都有，都系一首诗嚟嘅。话俾你听啊，系嘛？呢、這个洪门大哥点解咁巴闭咧？如果真系洪门大哥，咁啊仲大镬！屌你咪你嗰啲人去勾结黑社会，系嘛？ 有啲人话诶，佢唔算系商家佬，所以咧就唔系叫官商勾结。我话俾你听，你作为一个问责局长或者主要官员，甚至乎你立法会议员都勉强啲，系咪？因为香港嘅立法机关成员咧都系 part time 嘅，自己好多系生意佬嚟嘅，系咪？咁佢去即系吓害一个生意佬生日，尤其是啲洪维文都系经文联嘅 ，OK？咁经文联有梁君彦啊、林建峰啊、张华峰啊，系咪？咁啊呢一扎人梁美芬去，咁都情有可原，系咪？因为佢系党友，系咪？咁当然你哋就唔会听叶刘淑仪讲嘅，啊，即系应咩酬啫？应酬嚟把鬼咩？系咪？收咩礼物啫？不如落下区啊，喺屋企读下政策文件好过啦。你哋又做唔到，好似阿叶刘咁勤力咁啊，大佬过七十岁人，佢都成日喺屋企睇文件、研究文件，唔同你应酬嘅，系咪？你要去应酬，咁你立法会议员都仲讲得通，老实讲，系咪？都情有可原，因为呢啲咁嘅立法会议员就系咁样噶嘛，系咪？你唔好话佢哋呢啲功能组别嘅议员或者选委会选出嚟嘅，系咪？旧阵时啊，即系讲旧阵时啦吓，我哋做立法会议员嘅时候，好多民主派议员都中意去同啲商家佬饮饮食食噶，系咪先？系咪？屌你嗰啲就叫做民主派啦，系咪？一样啫嘛。咁但系官唔得噶嘛，大佬，因为你会俾人怀疑你系咪瓜田李下都有问题噶嘛？喂，嗰、那个系洪门大哥，你警务处长佢系嘛？佢当然嗰个唔系真系洪门大哥啦，咁但系佢系一个生意佬，系嘛？佢系一个人大代表，你作为一个警务处嘅即系一个，你系咩嚟去参加呢场生日会？你同佢好捻熟啊？系咪？根本就唔熟噶嘛，有张请柬嚟噶嘛，咁就去噶啦。所以咧，有一段时间大家都留意一下啦，好多警务处长退咗休之后，有啲咧即系可以保持佢即系做警察嘅时候嗰、那个时代嗰啲警察受人尊重嗰个形象，譬如李明奎，系嘛？我谂佢做义工添啦。跟住落嚟嗰啲邓景成又做全国政协，系嘛？有啲就去打有钱老公，系嘛？好多啊，系嘛？屌你咩？你呢个咪一个系嘛？你真系见到你大佬阿邓景成 P.K. 等做咗保安局长，你第日都有机会做保安局长啊？系咪？呢、这个系非常之即系难以令人接受嘅行为嚟噶嘛？你一个纪律部队嘅首长嚟噶嘛？你咁捻得闲去开 party 系咪？有啲人仲好笑，我到一到就签个名，我就走去殡仪馆咩？屌你咩？签个名就走系咪？屌你咩？食生日饭啊嘛？啊！签个名送份贺礼啊，走啊，咩意思啊？你话咩？更加唔得，系咪？仲有嗰几个所谓问责局长，系咪？你徐英伟仲要民建联个副主席帮你解话，系咪？佢做民政事务局局长，嗰日要亲民啦，咁样咁都噏得出啦，系咪？所以咧，呢班人咧，嗱，今次我唔系帮林郑，系咪？即系不以人废言。佢行出嚟炮轟你呢班人咧係啱嘅，老實講，係咪？咁樣佢可以反映到佢嗰陣時做 A.O. 嘅嗰種，即係嗰種特色，係咪？揸正嚟做，舊陣時啊，我講係咪？而家唔係啦，係咪？咁你話一係就話，屌佢同你呢班人有啲牙齒人㗎啦，係咪？特別係對徐英偉添，即係徐英偉可以做民政事務局局長頂劉江華個位，劉江華又係民建聯嘅，咁點解劉江華會俾人掹落嚟咧？係咪？咁掹咗落嚟，点解又要揾个民建联嘅？喂，大佬羽毛未丰，系咪？经验乜嘢都唔够嘅，走去做呢个位咧？更何况拆婆喺何志平做民政事务局局长嘅时候，就已经做民政事务局嘅常任秘书长，系咪？呢、这个民政事务局嘅即系常任秘书长，喂就做晒所有嘅嘢嚟噶啦。咁你个局长系唔识嘅，有啲实务。所以佢系好清楚你徐英伟系咩料啊嘛，系咪？佢自己做过民政事务局嘅常任秘书长，咁你徐英伟咁样嘅表现，系咪？佢梗系了然于空中，系咪？咁呢个就肯定唔系佢意思啦，大佬，肯定系党嘅意思啦，系咪啊？即系个名就系话，喂，我委任啲局长就是我负责委任嘅，咁徐英伟呢一个由副局长变成局长。就一定唔系你嘅意见噶啦，啱唔啱啊？好明显系共产党嘅意见嚟噶嘛，系咪先？大家睇下民建联喺成个政府嘅内阁里边有几多人，你咪知咯，系咪？佢无执政党之名，有执政党之实，系咪？ 加上他創黨人全部都是共產黨黨員，係咪？你數下啦，工聯會嗰扎又係啊，陳婉嫻啊，鄭耀棠啊，係咪？咁你曾玉成啊，譚耀宗啊，係咪？咁呢啲全都共產黨嚟㗎啦，係咪？係人都知㗎啦，呢個係公開啲秘密，起碼佢自己冇否認啦，係咪？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政治鬥爭嚟嘅，而家大家睇到喺林鄭月娥嘅最後日子裏邊嘅一個政治鬥爭，係咪？所以而家大家都摸唔清㗎，即係究竟林鄭死唔死得？即係話。做到今年6月30号佢就收工，跟住佢一收工呢就大祸啦，我话俾你听。因为你不在其位，如果知道譬如再过一两个月，好快咋嘛，二月就提名，再过个零月知道你冇去即係参选连任嘅话，有排同你计数，我话俾你听，真係嘅。咁呢个呢係你插婆应得嘅，对吧，有排同你计数嘅，我话俾你。中途換馬一啲都唔出奇嘅，過去大家都見過啦。咁但係而家個任期到6月30號，冇理由就喺6月30號之前就換咗佢咁啊！真係好難睇呢個係，係咪？即係共產黨幾撲街都好啦，呢樣嘢我覺得佢做唔出，係咪？最多唔俾你連任，等於梁振英上一屆都係咁，係咪？大家用常識嚟推論，你都知道梁振英一定做咗好多手腳喺後邊，係咪？唔系你何君尧点解咁放肆啊，大佬啦，咁家铲食个炮子弹咩？你睇下佢，屌你呢个唔系嘅，呢张相唔系嘅，呢张相就系佢屌喺立法会嘅时候喺度屌鸠嗰啲泛民嘅，系咪？你攞翻佢做直播嗰啲，哇！屌你乜喊打喊晒个样，个孖叉佢啊，佢话孖叉佢。喂，你对一位女士讲孖佢叉佢，屌你咩？你真系讲粗口屌佢，你知唔知啊？咁捻都噏得出，呢条友系咪 short 捻咗咧？嗱呢鋪我就真係唔幫佢喎，老實講，有好多人就幫佢啦，佢幫我哋出咗氣啊咁樣。我話俾你，大部分嘅人就食花生啫嘛，係咪？大家笑到屌你嘴都歪埋，係咪啊？即係咁解啫。咁啲移情作用，即係好 emotional 嘅，係咪？哇！見到呢只何君瑤咁家產喺度咆哮，喺度躁狂性發作、爆舌、爆粗，係咪？咁仲要罵呢個陳肇始教授，啊叉呢個林鄭月娥。屌你咪两个一个五啊几欧就嚟六啊欧一个六啊几欧屌咪你真係孖叉人係咪又话火去烧佢係话乜都噏得出。边个俾胆佢呢老实讲。一系就佢精神病发屌你有冇躁狂症屌你发作係咪即係乱咗。咁可能佢即係而家諗清楚睇返条表佢牛底咁就真係道歉都未定一系就咁係咪一系就唔系。佢早收三日风係咪知道林鄭會收工，屌你，一系就咁，系嘛？再唔系咧，就系六八九啲棋，系嘛？或者另外一个派系啲棋，你明唔明？即系而家你睇到真系好戏连场嘅嗱，仲有其他嗰啲，你留意一下啦，系嘛？即系发生呢、這、一个即系鸿门大哥生日 party 丑闻。咁多高官十几个高官加埋十九几个议员走去即係开生日 party, 係咪跟住有人中招跟住而家好多人俾人送去隔离。於是就出现一种情况有啲人就拍手叫好认为林鄭做得啱係咪咁如果共产党都认为林鄭做得啱呢你呢班就扑街係咪你呢啲呢就叫做喺落苟延殘喘死雞撐飯蓋如果共產黨認為呢個林鄭做得啱嘅如果共產黨認為林鄭太過分啦咁樣開口即係點自己嗰啲官員嘅名咁樣咁老實講你唔係叫佢依法施政嘅咩屌佢咪正係咪你既然要佢依法施政喂佢咁講冇錯喎大佬係咪但係你呢班人可以兜到話喂大家都有朋友啊食場生日飯問題啫嗰间系 D 4嘅餐厅，可以超过240人。哇！屌你问呢啲嚟解释，系咪？咁你又以为人哋屌你咩堂食，夜晚黑冇得食，晏昼食又要限人数，系咪？你240人食就得，系咪？跟住又睇到啲图片啊，个个唔捻戴口罩，系咪？咁是但有一个咪吴家产嗰个群组咪大到冇人有，系咪？咁讲得通噶咩？呢个系大佬，尤其你做官，你唔知应该谨慎噶。所以呢鋪咧係好好睇嘅，所以講多一次都即係嫌少啊！即係我哋睇到好多怪現象，同埋有啲咧值得大家期待嘅現象出現嘅，係咪？睇下你邊個死先，咁都好好睇㗎，係咪？咁我哋梗係睇戲啦，大佬睇戲即係演戲莫如看戲好啊嘛，係咪？ 上台就应念下台时，我成日讲嘅呢句说话，屌我成日同啲政治人物讲嘅，我自己都做过政治人物，系咪？屌你应退就退，应上嘅时候喺台上就老虎，如果系都串我马头咕哩，系咪？到自己不在其位就收声，系咪？就系咁啦。但我不在其位，我转战另外一个战场啊嘛，呢个就系我的战场，咁我梗系唔收声啦。见到你个柒头，哇，真系！我试过有一次咧。因为七二一事件，我爆舌闹佢，唔知十几廿分钟，嗰段片成百万人睇，跟住啲人俾佢睇，佢话咩？屌，郁敏净系做节目识讲粗口嘅啫，识讲咩都唔敢还拖嘅呢个嘢，我话俾你听，食住佢就系食住佢噶啦，唔好倾嘅 ，OK， 休息一阵。